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五号星期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Athlete， 就是运动健将乐队，他们终于唱了一首跟自己乐队名字很相符的歌曲，叫做 Skydiver， 什么意思呢？叫做跳伞运动员啊！他们终于唱了一个运动员的歌曲，这个奥运比赛啊，鏖战正酣，所以呢我特地也选出来 Athlete 乐队的这首 Skydiver 送给大家。 是的，今天呢确实哈，大家又是在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当中哈，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啊，很多的激动。 是， 首先啊，刚刚 这个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已经是知晓了，这个好成绩就是我们的国乒啊、女团在3-0战胜了日本，夺得了这个女团的冠军。 国乒 是，然后呢，在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当中，朱亚明夺得了银牌，这也是创造了历史。嗯、然后男子4×1和女子4×1呢，都进入了决赛。 你看这个田径项目中啊，你不要小看现在不可小视的是我们。 嗯、还有呢，今天下午如果各位看过跳水女子10米台的全红婵14岁小朋友的， 是那14岁 这个比赛真。真的是绝了， 你入水的时候吧，你要不仔细，你要不盯着仔细，就是你一瞬而过的这种跳水比赛吧，入水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以为你没看见，说哎跳没跳啊，他哪儿呢，刚才那个运动员呢，咱们那运动员其实他已经入水了，而且入水因为他没有什么水花，所以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个人跳没跳。 14岁哈，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确实是一个跳水天才。 对， 小孩还是这个奶声奶气的哈。嗯，同时也是祝贺我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他呢是夺得了银牌，其实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这个就是陈芋汐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因为8号啊，这个奥运会就落幕了。也希望中国的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表现出最好的水准了哈。 还有2天鏖战、 享受这个奥运比赛。今天呢是星期四，各位知道每到星期四的晚上呢，男左女右就会抛出一个跟爱有关的话题。 没错， 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大家在这个从1月11号有了这个聊天室到今天已经7个多月过去了， 嗯， 大家在星期四晚上愿不愿意谈情说爱，我们也是很清楚的哈，不太喜欢， 啥爱来去的呀 对呀，哎，不如就是在电台当中，如果你想对你爱的人说一声晚安，这个爱其实有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情之爱， 对 吧？ 你 都可以大声的，张三祝你晚安，李四祝你晚安。嗯、对，我们其实就是来帮大家传达一下你心底里想道出的那一声晚安。 晚安什么晚安？出来嗨！有这 种朋友啊、今天晚上我的第一首歌呢还是 FR， 而且特别预告一下，明天晚上 FR 呢也将来到直播间。 对，周五的热闹之夜，一天一整天， 一整天 对， 对，我们不光是可以听到他们的音乐，可以和他们这个聊聊这个专辑当中的一些故事，同时呢，明天我们还安排了很多的奖品，奖品很丰富的， 可不得了了。 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陌上我滚滚红尘之处，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越其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之处，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锦绣梦。 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到水墨逃不开，爱像锦绣墨抹香我，滚滚红尘只做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谁中。 我们在一起通过 Listen to One 也听到了许多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哈。听到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是哪一首歌更为吸引你，而他们的这首主打歌《锦绣梦》，毫无疑问可以是有可能成为哈大家以后在 KTV 当中会频频点唱的一首歌。 所以唱这种歌你也得够拼的啊，因为刚才听了听也不好唱的。 不好唱。 是。 虽然这个现在国风啊这种曲风大家非常的喜欢，然后也会在听它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的情绪是被调动起来的。 对。 但是啊，对这个唱功要求也是很高的。 国风音乐。 你怎么一说这儿抽气了啊。 国风音乐有的时候吧，它以那个周杰伦啊周董那一派呢，他有一个慢热慢版中版的为主哈、啊、但是呢菲儿我是 周杰伦那个不叫国风， 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中国风嘛， 啊那是中国风、 哎、对中国风，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 说到菲儿呢就说成国风了嘛、 嗯、 确实挺疯的啊、因为非常非常的热烈，然后呢速度一点不慢，它是整个就是融入在快节奏里的、 嗯、 这种歌， 对他们也是就是希望哈，就是带来正面的激励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初衷制作了这张专辑。那明天呢，各位可以透过北京乐广播全天的节目，感受到每个时段啊，主持人和菲儿乐团的这个互动。在互动的同时呢，还会有许多的奖品，而这一次奖品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贴心。 是，我觉得这种歌曲配着现在这个，就是尤其是今天这几块金牌这种感觉哈、 嗯， 这是特别给力啊， 对， 特别的合拍。 是，八月走到了第五天啊、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在你即将入睡之前，很想对谁说一句晚安，或者说你真的有这个习惯，在每天晚上。当然他在你身边呢另当别论，如果说真的是恋爱中的人或者是很在乎的人、嗯、真的会发晚安吗？其实我不太了解你们哈，这个有另一半的人多半都会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你也会发晚安嗯，但是不是那么的，就是说不是那么的，就是热恋般的那种循热恋般，其实里边也有套路，也循规蹈矩，也会发那些什么卿卿我我的那种晚安。但是呢，这个成家立业以后的这种晚安是，就是祝你跟孩子什么的这个好梦相见，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祝你明天工作顺利，这肯定是这样的。 大家其实不要小看这一声晚安， 嗯， 因为晚是有你的晚上，安是有你的心安。 你看， 这样一来想。我闭上眼睛和睁开眼睛，就是我一天中的结束的时候和睁开眼睛开始的时候，你都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和我想着你的名字入睡的人。 这一点、 哎、 这一点女又比男左可能做得要好得多， 这个情深意长哈、嗯、 是， 所以还是要就是晚安早安，虽然有的人会觉得很哎呀这个习以为常，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蕴含的是那个人在发的这一瞬间是特别强烈的想着你、 嗯、 这个想着被惦念着就是非常要命的、啊、 我不会又梦见他吧、 uh-huh、 他狂想着我，我一会儿就在我梦里出来， 特别想你、 啊、 你特别想，比如说你特别想温碧霞，哎，可能在温碧霞的梦里就有可能出现你这个粉丝， 奇奇怪怪的一个人、啊、好吧，这首歌啊All night dancing， 就是我说的，晚什么安，晚什么安，出来嗨呀 ！All night dancing， 我看了一下，有7分46秒， 因为它是 All night dancing， 才给你7分钟，已经算饶了你， 不可能放完的。 Thank you. 这首歌之前，我说是不可能放完它的。 他说不放不放，其实默默的，然后可能把它当成一种背景的这种欢快的情趣，然后一会儿就放完了。其实七分多钟也不嫌长，因为确实是舞曲嘛，它就起到了舞曲作用了。我也是后来走神了，走神不是说在节目中走神，我就是说迷在这个音乐中开始的这个神经放松，放松以后我就觉得没那么长。 哎嘿，就是你听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手头看着书啊，或者查阅资料啊，也或者是准备着明天的早餐呢、啊，和你心上的人聊天呢。哎，这个音乐其实就是很舒服的在陪伴着。 哎，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一种乐队形式的低曲，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后来咱们复古风这个张强，张强唱的 disco 的这个张强的女王、disco 女王这种感觉啊，就是一直是这样的。 还真的，刚才的七分多钟啊，不知道你在做着什么，是否也觉得这样的电台传出这样的歌声，哎，刚好吻合你今夜的心情， 也是一种享受人生。 今天晚上你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真的8月7号要立秋了？这几天的晚上格外的凉爽。 从这周一开始我就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不管白天如何的炎热，到了晚上， 对， 好舒服啊。 繁星点点，心里都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 21:28，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先暂别一下，转个身，第二时段男左女右继续陪你听歌。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 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第5个晚上，星期四晚上的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8月刚开始，所以呢，他到了星期四，也就是第5个晚上，他这种算啊，马上密集在脑子里算，确实是啊，8月1号周日。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们说了这两天晚上很凉爽，是因为呢8月7号就要立秋了，这星期六就要立秋了。 是， 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哈，这个日程还安排得满满的。明天呢，一定要特别预告一下，从早晨6点开始 ，FIR， 也就是我们的飞儿日啊，明天他们就将作为 Listen to One 第3趴的这个集赞成功人，明天呢就将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而且刚才在聊天室当中，我也看到了有许多小伙伴呢密切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所以呢已经是拿到了第一手的时间表啊，从6点活力派开始，早安音乐秀、汽车音乐会、正午有星光、永恒的魅力、你的故事、我的歌、Listen 21，这是一个在下午4点到5点的快闪限定版的节目。然后是娱乐最王牌、中国歌曲排行榜、男左女右、午夜情歌，全天候都会有 FIR。 明天开始资料满满。 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行庆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准备 FIR 亲笔签名的 CD。 是。 还有就是。哎呀，我要卖个关子哈，这个奖品我是看到了，这个奖品我是看到了，我都准备让我们家里人也来这个参与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和幸运得到它。你也可以啊，明天 你 明天有空， 你很喜欢这个礼物啊？ 对，我觉得人人拿到这个礼物都会觉得太棒了，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女友、送妈妈啊、送婆婆、送这个月丈母娘都 OK 的。 妇女用品。 怎么说呢，就是男人也可以用，但是女人拿到它可能会更欢喜。 好的， 其实大家猜8-9不离10了吧，就我给你的这些线索你能想到什么，就是范围内的， 一种按摩的是吧，给这个女士啊按摩背啊，你因为你提到了妈妈啊什么的，老婆呢他们辛劳啊什么做饭做家务啊，他可能是可以按摩背啊按摩什么这样的，是不是这种东西？ 不聊了，聊不下去了。 没有吗？ 我感觉这个思路哈，就不是咱们能在一起。你想，我们是个音乐广播，我们明天呢是请 FIR 来，对吧？大家听听音乐，得到一些音乐 CD， 同时我们还为你准备的东西，会是按摩椅，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更关联性强一些呢？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想不到， 这个 猜不到， 这个奖品的这个范围就是男女皆可用， 是、啊、 但是女性会更开心。 嗯， 行，更简单一点吧，就是你每天都会需要它，而且和你的精神啊、 哎、 就是你 护肤用品了，看来 是，哎，对了， 是护肤用品了。 哎，哎呀，老爷老爷，这个话可以继续 聊下去。但是我不是、啊、我把那礼品想的太大了点儿。 对，这个、我们是有诚意的哈，但是呢，我们不希望您在领取它的时候 拿不走， 沉重啊。所以我们准备的呢还是比较的轻便易拿的、 护肤的， 是。所以下面呢我要给你带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 FR 专辑当中哈，它也是紧紧的围绕了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个节日， 嗯， 那就是七夕。 好， 讲真真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飞儿乐团他们经常都会出一首大家后来会深深记得的情歌， 嗯， 所以这一首爱在蔓延时就是他们的阿庆和莉迪亚共同演唱的。 情是真火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是种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 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 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一头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收录在菲尔乐团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一首对唱歌曲《爱在蔓延时》，这首歌呢也是特别为这个七夕哈浪漫的七夕特别带来的。 嗯， 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和叶谦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这首情歌还是很抓人的， 还是很好听， 对， 男女对唱， 对，旋律还是很棒的。而且我觉得阿庆他就是一个特点，就他要么不发声，他只要一发声，他其实唱歌还是很有魅力的。 是， 就是这个里面的男主唱哈， 对， 他 但是那个女孩子啊，其实我们能感觉到 他很想把这首歌唱得好， 他非常努力呢， 对， 正在他的这个事业的上升期，这种感觉，然后他就非常努力的在唱好每一首歌曲，能从内心都感觉到他对待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仔细。 但我觉得他可以再松弛一点， 就是啊，最后呢，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他肯定会松弛下来，给大家更好的更美好的声音。 对，他刚刚的高音其实某一种感觉上是跟 Aline 是有一点像的，就是也是那种哎呀就是很广阔的那种高音哈，然后也是天生音质很好的。但是呢，就像他们这张专辑中所介绍的，这是一首虽然朗朗上口的旋律，但却是在专辑当中配唱最多次的歌曲。就是让这个莉莉亚·韩瑞不停地去就是磨她的这个声音， 是 才能把这种细腻的感觉带出来，是真的精雕细琢的一首精品情歌。但我个人感觉哈，我觉得96年的孩子可能在感情里确实还没有经过那么多的大风大浪哈， 你还想让人折磨自己？ 哎，我跟你讲，唱情歌如果能唱到人的心坎儿里，多半都是他真的经历过爱的百转千回， 还真是。 就像我们读一些文学作品也一样，对吧？ 对， 如果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经历，只是说去揣摩的话，他和你真的感受到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哈。就像我们说真的这个素颜的好看和 P 出来的好看，对不对？ 所以素颜的这个一些女演员，她就是在生活中也差不多是那样的。这些女演员我非常非常喜欢，非常非常佩服。因为她是天然美，然后她也不怕自己老，她只要是身形还在。你比如说像杨紫琼这样的演员，我就非常佩服。虽然她是练家子吧，她可能得益于她的就是平常老在锻炼跟武功啊之类的，但是她确实是，她在电影里什么样，基本上他在生活中还是什么样。 就是说以前的美人他们是有骨相的美， 对， 就每个人都会美出自身的特点来， 是 不像现在可能我们一说什么好看的脸，就用网红那个词儿来界定也好，或者说大家一看他基本上就是那个样。 别卸妆、我求你了。 哎，其实你要这点上你要承认，为什么现在女孩这么会化妆啊？ 是啊，化妆很 厉害，就是 化妆现在就白丑。 像我等不太会化妆的人哈，就是人家分是真的有效化妆和无效化妆。我等就属于无效化妆的 人。你一定会找到有效的那个办法，因为化妆啊，有效的话你得大动干戈，你真得贴，真得画，真的就是眼影啊， 哎、 和那个 很懂啊， 和那个眼睫毛，你真得贴。你想让自己眼睛变大了，你不可能就是像平常那种，当然会接近无效化妆，知道吧？那肯定是得大动干戈的话。 对，你这个什么鼻影啊、高光啊、各种修容啊， 没错。 反正每一次哈，我看有时候我想，哎，好好自己学一下吧。看是看得特别明白，每一步骤呢都觉得哎容易啊、可是真的实操起来就觉得 不敢给自己下毒手， 这太花里胡哨了吧。当然还是我觉得化一些淡妆还是比较好的，这是既对自己的一种自信。因为年轻的时候哈，你觉得脸色可能没有那么绝对的差别，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为什么说啊这个你化妆其实是给你带来好的气色，对吧？ 对， 你从肤色可能没有那么的明亮啊，或者是没有那么白净啊，哎，化妆会帮你调整到一个相对来说， 哎呀，我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都说不下去了。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抓人，多好听啊。 好的 ，Biggie Your Love 再送给大家一次，来自 Biggie's。 有一种送完再也不送的感觉。 没，以后还是接长不短的会有这类歌曲。 哎，多好的晚安歌呀！你就把这首歌发给你亲爱的他， 哎、 然后说一声晚安。梦里见喽 ，Baby say love。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一个让人走神的歌曲、就容易走神，真的是容易听着听着忘了，哎，哦，对，他快完了，这首歌都是这种感觉、How deep is your love 来自 Biggie's， 多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的听友哈有一句话，他在这个聊天室中抛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瞬间打破了这首歌的经典。他说这是男左女右四周年的主题曲啊。 是 什么 14周年主题曲，我们也打算用它吗？ 哎呀，我如果在这一瞬间突然间把我们当年4周年唱这首歌的这个音频调出来的话， 对， 你就会对这首歌产生一种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噩梦一般的感觉了、 你这等于说 唱的那叫一个啊， 也是你特别想努力的唱好它，结果呢在别人面前成为了恶搞。 怎么说呢，那些年其实我想过每年呢都去唱一首翻唱的歌曲，然后这样的话每一年到最后我们可能是在第几年的时候 一别，哎，就有这些歌曲留下来了。 为此我可没少往里边另填词儿。 后来我发现啊，可能这个自身唱的很差，这是一回事儿哈。 是。 另外就是，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在这个编曲方面给他重新的，就是你要如果按原来的那个伴奏曲的话， 找原来人家那个伴奏了， 找不到那个人家那个状态，除非你自己啊，有自己的一个重新的编曲，把你自己的弱点给掩盖一下，这可能会相对好一些的。 就改伴奏是吧？ 哎呀，算了， 算了吧。 本来也不是这方面见长的，对吧？ 你已经试这事儿试了14年了，15年了。 哎、没有，我第几年、第四年我就放弃了， 也 再也不唱了。 也算试了， 对， 有那么几年了。 对，十年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哈，因为答应大家要翻唱陈奕迅的《十年》， 是是是， 就硬着头皮唱了。但是明年啊，15年的时候，那是绝对不会唱了啊！大家呢就不要盼这个事儿了。但是聚会啊，以及我们答应大家的收音机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落实一下的。所以各位朋友在聊天室当中，你每个晚上的出现，以及你在我们的粉丝榜上啊，有没有1道杠、2道杠、3道杠，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明年啊聚会的时候，如果场地有限，就只有200个人， 哎呀， 100个人，那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个大家平常啊出没的次数级别，或者说到时候我们定制收音机也会从这个量，如果我们根本就达不到1000个人，你或者是我现在想明年15年我们做1500台收音机，可是我们都没有1500个听众，我们去把收音机送给谁啊？不，卖给谁啊？ 你看给他急的、啊、敲桌子瞪眼睛。 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哈、啊、这个真的送大家收音机，因为这个收音机在10周年得到的朋友知道它的蓝牙音箱啊还有各方面都是非常的优质的哈、所以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可能要是一顿你和你的好朋友吃相当好的一顿午餐的价钱。 对，这次咱们要什么色呢？ 所以大家现在就应该这个攒钱啊， 嗯， 每个月攒1块钱， 你看还 攒10块钱啊。 主播在节目里边大量呼吁大家攒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好像10块钱 也还好， 太少了。反正就量力而行吧，如果你真的需要，反正为了自己要得到的东西，我们终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感慨我们等待了很久，你为我 在奔流。其实我们差不多，不算好也不算坏的生活，从那天以后，有些路再不怕一人走。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清澈的嗓音，李健的嗓音， 是的。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在你的朋友圈呢，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需要鼓励的时刻跟自己讲，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这是来自李健的《等我遇见你》， 等我遇见你的啊， 你等我遇见你的，这个语气不一样哈。刚刚说到这个明年的聚会，其实我们早一点做打算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给自己留出档期，就会给自己准备更多的可以接近目标的资金。对吧？因为我们那一次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定制收音机，然后才会有现场的活动，等等等等。也许今年还会有一些更多的周边产品啊。如果你想拥有更多和男左女右15年的纪念，那我这样跟你说哈， 啊， 是得攒钱了。 韩立是那种，我估计啊，他要是自己的婚礼，他能用一年来布置婚礼的那种。 一年， 我一年都不够，我都说少了。 奥运会得用4年。 我说少了，我说少了。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想很好去运作它，去把这个你的所有的设想能够一一展现出来的话，它的确要花费很长时间的。 那你要用几年？3年？那你最后你嫁的是当年那个人吗？ 所以至今还嫁不出去。当然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哈，这个是明年啊我们会安排的一次男左女右的15周年的聚会，这是咱们答应大家的。讲真哈，这真的是为了大家而聚的一场我们的团聚，否则的话像我俩啊加起来都快100岁了，啊，你说我们有什么这种能量用我们的这种应该说是现场啊带动更多的听友，其实真的不具备了。吹拉弹唱啊，他还行，我真的不具备了，对吧？又不能现场。就是说我们在电台当中以及在广播里每个晚上的陪伴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东西了。我其实有时候很害怕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失望彼此， 是，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太愿意聚会的原因。 我不会轻易让大家失望，因为我有招。 我会因为我有时候不太是喜欢人特别多的一个场景中的人，所以这个我特别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包容啊，对我们节目真正的喜欢也真正的接纳，所以也允许我们5年一聚， 是 10年一聚， 5年一聚，10年一聚，真是比那个世界杯还要苛刻哈，这个时间分离。好，这首歌呢，充满了白皑皑的雪的感觉，雪，白色的雪。 不好意思啊，已经21:57了。 得，那就只能听1分钟啊，然后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听，这叫《白色俄罗斯》。 暖文章，冷笑话，等着你。这是我们擅长的。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到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 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明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Listen 2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2: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5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这个时段我们说过了，也是大家可能喜欢男左女右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那就是暖文章按的冷笑话。 好，冷笑话一般先上场，暖文章也没有说先上场过，除非没有冷笑话。 你说一般先现场，我还以为你说冷笑话一般啊。 对， 暖文章哦，原来不，我理解错了。 是是， 您先来。 不，确实是双关语，冷笑话一般先上场啊。好了，韩美呢？是她姐姐，美丽的姐姐啊，是韩丽的姐姐。我的弟弟也许是韩美的夫君。这个夫君呢？他在我们家是唯一一个习武之人吧，算是，因为他是皮划艇运动员，所以呢，他对老婆的身材呢，还是会管理一些的。他有一次呢，给韩美发来一个，就是带回来一个这个健身的视频，啊，然后呢，跟韩美呢在电话里说老婆，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健身视频是特别特别适合你减肥的，你只要照着这个我发给你的视频做那么1个月吧左右吧，肯定能减肥。韩美呢决定听他夫君一次，然后就照着这个视频一板一眼做起来，结果1个月以后，嘿，成了，胖了10多斤。 然后呢这韩美非常非常生气啊，这质问这个叶旭说 你这个骗子啊，你是不是嫌我还不够胖啊，你看看我照你这视频练，照你这视频练胖了十几斤啊。然后叶旭说你先别急啊老婆，你是照这视频怎么练的啊，你怎么看的这视频。然后韩美说我就照你说我这视频我一眼看的呀。你怎么看？我从头看到尾啊。哎呀，我忘了告诉你，片头那些吃披萨吃汉堡那些片段是广告，你不能照着做。后来打听了打听，好像你姐没跟着一直练到尾，她只是从头看到尾，然后她跟着头练了练啊，就是那个吃披萨吃汉堡那块练了练。该你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夫妻到了中年，熬过三道坎儿，便是一生。世界上没有失败的婚姻。一堂婚姻课上，一直研究婚姻问题的老教授写下这一行字。看着大家不相信的样子，老教授拿出一个盛满水的玻璃杯，在里面滴入了一滴墨水，墨水缓缓地沉到杯底，水依然清澈。这时老教授却搅动清水，墨汁随之翻腾，水因此浑浊了。时间又过去很久，墨汁又一次沉入杯底，水再次清澈。老教授在黑板上写下另一行意味深长的字，前提是别搅浑那杯清水。人到中年的婚姻便是如此，走过感情中的繁华，生活中的琐碎和相处中的小矛盾，便如同墨水一样沉淀在婚姻这杯水中，每一道坎儿，便是搅动这清水的元凶，扛过去了，便是成功的婚姻。毕竟，有一句话说，婚姻是人生的一大考验。那来自忽视的第一道坎儿，就是激情的倦怠期。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对夫妻曾经很相爱，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激情慢慢退却，感情归于平淡，丈夫开始变得冷漠起来。他不再关注妻子的一举一动，不再在意妻子情绪的好坏，更不再对妻子表达爱意，甚至对妻子的脸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他开始在网上寻找新鲜的感觉，期待平静如水的生活能荡起一丝丝的波澜。有一天，他在网上猎奇时，不经意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用忧伤的语言倾诉着自己对婚姻和丈夫的失望。他被细腻的文笔打动，心疼女子在婚姻中的遭遇，却在细究之下发现，这篇文章居然是妻子写的。这让丈夫想起妻子的诸多美好，这才惊觉，不是感情平淡了，而是因为离自己太近，被忽略了。就如很多人总觉得最美的风景在远方，其实身边的风景才是真正的好时节。只不过因为太近，让人觉得稀疏平常。感情也是如此，进入婚姻后，日夜的相伴让爱进入倦怠期，让婚姻有了三年之痛、五年之离、七年之痒。然而林语堂夫妻却安然度过了这个坎儿。在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于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七十几岁的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有金玉祥字样的胸针，并感念妻子在50年里为家庭幸福做出一次又一次的牺牲。当被问到这长达半世纪金玉缘的秘诀时，两个人一致表示，只有给和受这两个字。多在意给予了对方多少，少计较接受了对方多少。只是当婚姻与中年相遇时，大多数人更愿意把婚姻定义为老夫老妻，左手牵右手。其实这不过是懒的借口，懒得去表达，懒得去行动，懒得花心思和时间。这样的懒总会让人觉得不爱了，两个人的心也因此越来越远，直到失去才发现，爱并没有消失，只是被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平平淡淡确实真， 但并不代表毫无作为。所以中年的婚姻要远离懒，才能让婚姻跨过感情日益淡去的坎儿。第二个坎儿，来自压力的坎儿，分配危机期。网上曾有一个离婚原因小调查，从红烧肉加什么糖看出你的本性，从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看出你是否体贴，等等等等，甚至从洗菜到吃菜，每一个步骤都是离婚的导火线。看着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并不是段子。中年人的婚姻，处处是生活的琐事，杀死婚姻的，也正是这些琐事。短片《静音》中，便演绎了这样一段婚姻：女人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孩子睡了，还有一大堆家务等待着她。作为一个新手妈妈，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压力，让她很绝望，甚至让她觉得自己得了产后抑郁。就在她在锅碗瓢盆和杂乱物品中作战的时候，丈夫回来了。只可惜，丈夫不仅没有帮到她，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一身的烟味儿，乱丢的皮鞋和脏袜子，女人的心情更糟糕了，丈夫却毫无感觉。先是躺在沙发上刷视频，后又打翻了女人给孩子挤好的母乳，最终女人情绪爆发，却被丈夫谴责是有病。作家三毛说，婚姻如果不能落实到吃饭数钱这些小事儿上，是不能长久的。虽然婚姻中的这些琐事在不知不觉中让抱怨占据了婚姻的主空间，把爱挤出了我们的视线，但这就是婚姻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让他走一次杉树林，途中不许回头，取一棵且只能取一次觉得最好的杉树。一路下来，柏拉图拖来一棵看来笔直树干上却有点缺点的杉树，他说，好不容易看见一棵不错的，时间和体力也不够了，便不管是不是最好的了。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婚姻是一种理智，是分析判断综合平衡的结果。同样，与爱情的风花雪月不同，婚姻还要落实到生活里，平均到每一天里。它可以没有激情，但一定要有耐力。尤其是到了中年，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多少人被困在生活枷锁中，把一地鸡毛怪罪在婚姻里。想要安安稳稳度过这个坎儿，那就要懂得度这个字，以己度人。一如电视剧《假日暖洋洋》中唐璇所说，不要只去想家给了你什么，而是要去想你为家做了什么。第三道坎儿，来自选择的坎，步调错位期。林语堂说，婚姻是叫两个不同的人过同一种生活，可到了中年的婚姻总是很容易错位。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活万岁》中，曾志廷和丈夫邢耀平便是一对错位的夫妻。当初为了妻子的学业和事业，丈夫放弃了自己的前程，做了一名的哥，不仅照顾着孩子，还一直为老丈人跑前跑后。一开始妻子对此心存感激， 可是渐渐的，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妻子不仅在家庭中缺位，还变得强势起来。最终丈夫在女徒弟的崇拜中，让两个人以离婚收场。婚姻的一开始，每个人都是奔着好的方向去做选择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中年，每一种选择的结果都被扩大，错位也因此变大，感同身受也变得遥远。当初做出选择的初衷被遗忘，对方的良苦用心也被当作理所当然，甚至还会把眼光只放在对方令人不快的地方。犹如一位总是回家很晚的丈夫，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做饭的手艺越来越差，碗里的面条是块状的，盘子里的青菜是蜡黄的。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是怎么做饭的？谁家的青菜是蜡黄的？妻子的回答令他羞愧，他说，你回来这么晚，当然不知道他们也曾年轻过。这样的错位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上班的丈夫觉得自己很辛苦，妻子应该对自己多一些体贴。在家忙碌一天的妻子则想要得到丈夫更多的关心。婚姻初始，激情可以抵御一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选择带来的错位会愈演愈烈。想要让婚姻归位，安然跨过这道坎，那就要看见对方为家庭的付出，容纳对方比自己慢的步调，包容对方在婚姻中暂时的疲惫。人的一生起起伏伏，没有人会一直顺利，婚姻中的两个人需要有包容之心，谁快谁慢有什么打紧，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在朝前走，朝一个方向走。要知道，好的婚姻不是互相凝视，而是两个人看向同一个方向。遇见幸福中说，结婚靠勇气，维持婚姻靠智慧。人到中年，当婚姻来到坎儿边时，在爱中加些许智慧，跨过去了，剩下的日子便是甜的。因为婚姻中的我们是彼此命运的分享者，携手前进才是幸福。愿婚姻到中年时，我们的眼里依然有风景，看得见对方的美好。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思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陈小春，相依为命。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抱歉的说一声，刚才暖文章当中有一个成语，我的字音没有发对，我一瞬间真的是脑子突然间混掉了哈，应该是以己度人啊，这个所以特别要抱歉一下，刚才读错了。 嗯，读错了的时候是自己无心的。嗯， 不不， 你有心的话肯定不会读错。 不不，就是刚才那一瞬间就脑子一下子就是应该用了很短很短的时间来判断，但是还是有点不太准确哈。 是， 这是一个成语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再一次这个从暖文章中引申的哈，以己度人是很重要的，就是拿自己的心思来衡量或揣度别人。 对、 啊、 不是度人，是度人啊。 对，所以哎 sorry， 但愿没有影响你的收听。来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喽，继续男左女右， 一会儿见。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有漫长、oh、 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oh、 看时间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生长、哦、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to One， Lesson 二十一，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我是工作男叶谦，也是我一周工作的当班最后一日。 22:31:43，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确实，今天呢是叶谦的最后24分钟时光。 是， 我是女右韩丽，欢迎各位的光临。这里呢也要特别预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也在说明天飞儿乐团来呢，默默还会来吗？是这样的，明天呢飞儿乐团它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档第一小时，它会和我在直播间里哈，我们会有一个访谈，然后呢也将给大家送出亲笔签名的 CD， 同时呢还有刚刚我们说过了，女人也欢喜男人也欢喜的礼物啊。有朋友已经猜到了，就是护肤品，没问题，而且这个护肤品绝对是国际大品牌的。各位也知道哈，我们要么不送，送就送点有诚意的， 好 不好？所以明天呢，请各位密切关注北京乐广播从早到晚的飞儿乐团的，应该真的是扫楼日哈， 很棒， 全天都是他们。然后男左女右的第二时段会有 FR， 然后第3、第4时段呢？会有沉默 啊，对，沉默也会来，所以明天大满贯。 哎，对，明天我将会访谈四位，这个在他们各自领域当中哈，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和各位分享内容的东西。明天一定要关注北京乐广播，参与我们这次 Listen to One。 好，我们两个人刚才加起，你说我们两个人刚才加起来差不多100岁了哈，所以我忽然想起这首歌，来自 Pop 乐队的 Help the Age， 挽留住岁月。 那我也要在这首歌当中帮朋友们在电台里对他爱的人说晚安。吃包子不吐包子皮，这位听友说，嘿，希望你能够每天睡好，愿你精力充沛每一天，晚安。 Try to help them to unwind, give them hope and give them comfort, 'cause they're running out of time. In lines upon their face. You may see where you are headed, and it's such a lonely place. 这是来自叶谦带来的歌曲 Help the Age， 来自 Pop、流行乐团。这首歌其实可以、追溯到1992年、可以追溯到92年至94年、你算一算现在应该离现在有三十年的这么一首歌，你现在想现在听都还是那么的不过时啊，俏皮这种感觉。 对，没有丝毫的这个年代太久远的感觉哈。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因为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基本上就是一首85分 是 的好歌了， 不错。 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疲劳，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 想让你知道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あなたの残した忘れ物今でも大事にしまってあるわ私の胸に残る思い出あなたと過ごした月 分かっていた 私をきっと見ていてくれる。たくさんたくさん思い出残し、忘れ物をしていた。愛という名の形見の品を大事に大事にしまっておくわ。 林俊杰很经典的一首《背对背拥抱》， 对，然后是小野丽莎姐带给大家的一首《あなたを抱きし めて》。你是因为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所以放了这样的一首歌吗？ 是，是的。 当然， 可以让大家知道， 特别的喜欢他。 对， 确实，东京奥运会呢已经是开始接近尾声了哈，到了这个星期天，8月8号呢就闭幕式了。 是， 从7月23号到8月8号，因为这一届的奥运会在亚洲，所以我们在这个观看时间上呢，相对来说是舒适了很多，不像以往的奥运会哈，如果是在这个欧洲啊，在美国那边的话，就是时差的关系，大家都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哎，要知道昨天的战况，然后如果想看比赛的话要熬夜，真的在我的奥运记忆当中，很多都是早上起来先问昨天晚上怎么样， 是 吧？ 很辛苦。 对，而那个年代我们又没有手机，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在晚上就是关注一下手机，查一下各种比赛的结果， 没错， 都是要早晨要看新闻，对吧？要看看电视里给你回放的很多很多内容。 那时候早上都没时间看，就是等新闻过来看。这都是我确实比较懒惰，我就是想到了班里听同学们说，他们一说我就知道了。 听女同学说， 对 啊，告诉你昨天晚上什么结果。 对， 一个男同学对体育的热爱，对体育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女同学， 还真是。 讲真哈，这个下一次2023年，这个其实也很快哈。 是 2024年很快，我说三年以后2024年。 你想啊，那个东京奥运会，其实跟昨天似的，刚开幕似的，这个感觉，你唰一下一个月过去了，已经到快马上闭幕了。 对， 就是这么快。 这一届的奥运会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在很多项目当中哈，我们都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对， 突破性的一些成绩，不光是我们以前优势的项目，包括今天在跳水这块金牌的角逐当中，你知道那个14岁的小姑娘全红婵，她的跳有2轮是满分， 是啊， 就所有的评委都给了10分， 是10分呀， 真的，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在比赛的现场能这个心态如此之平衡， 这就说明他这套动作是完美无瑕，在所有的评判者里眼里就是挑不出 bug 来，挑不出刺来。 而且他现在呢，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呢，被所有的外国媒体工作人员疯狂求合影，就都要跟这个14岁的跳水天才要合影， 可不得了， 对，他就是感觉到一切都是那么如梦如幻，就他每一次上去，大家也会想，哎，会不会小朋友第一次参加就国际大赛， 是 会有这个心态的变化，多你想多了。 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相信在咱们的心目中，这个男子的这个体操运动员也是，应该是他是在我们心目中是冠军。 你说到你北京的选手， 对对，然后百米飞人不用想了，要我也会缠着他要合影的。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 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 晚上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我方啊最后一首歌，来自蔡健雅的《路口》。 是， 刚刚叶谦说的是男子全能那一块银牌的获得者肖若腾啊，北京的男孩， 是，那是我心目中的冠军啊， 这是真的，大家意难平的一件事情哈。嗯，对，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冠军。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了，要特别特别预告一下，明天一定要呼朋唤友啊！ 全天候的飞儿乐团 是要带着家里人一起来听节目，然后来赢取我们的奖品。飞儿乐团将会全天打卡北京乐广播的节目，同时呢也将在很多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他们的亲笔签名的 CD， 还有护肤品， 这是很有意思的搭配啊， 还是不错的啊，让你做到越听越美。 嗯，好了，这个悠扬的有点像古琴一般的拨弦乐的吉他一响起来，估计我说这个人的名字，你们在男左女右应该老听他了，叫做 Pete Movie， 这首歌的名字叫 Rapture，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也在这首歌当中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说一声晚安。谢谢你们， 晚安， 见喽。 Pulling a lever, she was raising a hammer, ring that bell. Turned to tell my brother about the woman and her rapture.Train shot into the darkness before ever that hammer fell. And it's better to breathe out, better to run than to hide. You better find out who's gonna be on your side.I have to tell you, don't lead with what is on your inside, or people gonna find out that you're different. People gonna drag out all you have to hide. And it's better to breathe out, it's best to leap before you lookKeep your mind focused. Maybe you write that book. You could be folding your laundry 1,200 miles from the place you were born. You could look up